好啦，咁要讲下一套呢，就叫做 Netflix 啱啱上嘅啫。咁一套即係劇啦，咁其实係一套好经典嘅一套电视劇嚟嘅。咁亦都係一个好经典嘅小说改编嘅，但就唔係经典小说，就唔係科幻嘅。经典小说就係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大家唔会冇听过啦，係咪有冇啦，我唔敢讲啦，而家啲人白雪公主都可能唔識㗎嘛，係啦。咁鲁滨逊漂流记就係呢个鲁滨逊家庭就漂流，即係去咗个荒岛点样求生嘅故事啦，係啦。咁都即係系咪佢啲版本係一定係一家人嘅，定有啲人得佢一个呢，我就唔记得啦，係啦。咁呢个亦都以前都有拍过一啲嘅电视劇，係直情拍鲁滨逊漂流记啦。咁其实呢一套 Lost in Space 迷失太空呢，其实就係将佢变咗做科幻。咁里面佢嗰家人都係姓返 Robinson 㗎喎，即係其实佢真係鲁滨逊嚟㗎喎，或者叫做喺太空，就是、太空鲁滨逊啦，你可以咁理解啦。咁个、概念即係同太空西游记係一样嘅啫，搬咗上太空嘅啫，將个故事。咁都呢一种改编就原来都好 classic 㗎啦，係啦，咁而家就返係现代少见啲。咁將一个经典故事就摆去太空发生，就当成科幻。咁當然佢又唔係話就咁搬嘅，咁中間佢亦都加咗好多即係科幻冒險嘅元素啊，咁啦，咁啊，亦都有隻機械人嘅裏面，咁裏面個機械人就基本上冇名嘅，咁叫做 robot 咁嘅啫，咁啊同嗰個叫咩，係咪 Robi 啊，嗰隻黑色嗰隻咧，其實都可以話兄弟嚟嘅，因為都係同一個人設計，咁佢哋亦都喺唔同嘅劇或者電影都有，即係叫做再用翻嘅，因為其實都幾貴嘅隻嘢，即係整得。以當時嚟講，咁呢個就怪啲啦，就似個透明殼咁，入面好多燈咁嘅一座嘢，但係都幾大座㗎喎。咁呢隻嘢就平時就當然都冇乜嘢啦，但係好似佢設定上呢話其實好多武器嘅，其實有即係佢真係有咁嘅設定喎，但係佢平時就唔會攞嚟戰鬥嘅。咁揸下船啊，咁狗啊嚟咁啦，咁同個細路仔感情好好，咁今次去到呢個新一輯呢，即係細路仔，即係個阿 Will 啊，咁就一個好細嘅細路仔嚟嘅，你當佢都係十歲左右嘅啫。咁啊，似乎咧，今次呢個新版咧就以呢個阿 Will 作為主角嘅。咁啊唔會噶嘛，以前嗰個係個細仔嚟嘅啫。你覺得係當然，即係都以前嗰個重唔重要都重要，但係未主角係主角嚟嘅。你會覺得咧，就似啲係一眾嗰啲卡通片入邊咧，總有個細路仔嘅。係咪？鐵甲萬俠都有啦，杜劍龍有個細佬噶嘛，係咪？係咯，三一都有個細路㗎。都嗰、那個個咩美個咩美智流個細佬咁樣㗎嘛，嗰、那個叫咩話 ?Genki 呀，好似叫做係嘛。 元氣好似。 元氣㗎嘛，係囉係囉。 新我最後之日變咗做女喎。 變咗做女都得，係啦冇錯。咁啊，但以前你見到呢啲細佬呢，通常係即係細佬囉，即係個細路仔角色囉，即係一定唔係主角嚟嘅。咁但係呢，今次呢個細路就非常之重氣，即係佢雖然未知話佢嘅視點，但係佢嘅經歷係好似真係個主線咁嘅，搞到係啦。咁啊，佢兩個家姐咧，就似乎唔知點解個大家姐變咗黑妹嘅，即係好奇怪，佢白人家庭嚟噶嘛？點解個大家姐係黑妹嚟嘅咧？咁暫時我唔知道，到底我冇留意定咩？佢冇講點解嘅。咁啊，幫我諗九成都收養翻嚟啦，呢啲嚇。 好似上次空襟明嘅蜘蛛俠咁。 點解咁講咧？ 吓，唔系啊 ，Michael Keaton 嗰阵，佢冇讲点解个女系黑妹嘅。 吓， 系啊， 哦 ，OK， 系，佢冇解释嘅啫。 系都冇解释啦，系啦，唔知点解啦，系。 系， 咁啊，暂时都冇讲，系啦，咁佢都照当佢系家姐。咁啊，同埋今次咧，你以往就觉得，咁你讲鲁滨逊家庭。咁啊，梗系班人好團結啊，一個好好嘅 family 啊，以前就好美式家庭咁嘅感覺啊，咁都扶持子孝嘅，係啦，即係嗰啲啦， 或者相對 咁 開心心啊， 係啦，即係就算遇到一個咁大嘅危機，流落咗一個不知嘅星球都好，大家都係好守望相助、好團結嘅，咁以往都係咁，咁今次就去到呢、這個嚇、都去到2018年啦。咁大家仲系咪想睇啲咁樣嘅嘢呢？咁似乎就佢就今次呢就將佢搞到呢就四分五裂嘅呢個家庭。咁啊即係個 Penny 呢，即係個二家姐呢，其實同個大家就有心病嘅本來。咁啊個細路仔呢就其實細路仔好聰明㗎喎。 即係你可以講佢一個差唔多佢天才嘅程度嘅聰明。咁但係咧，佢話佢好怕事嘅。咁所以咧，佢就今次咧就因為佢哋講就係話咧，佢哋唔係話貪得意咁去太空冒險玩咁嘅。佢話原來個地球咧又係已經開始唔係好得啦。咁又係話啲人咧想去揾新星球咁。咁但係佢就唔係揾嘅，佢有目標去㗎啦，即係咁去移民咁嘅。咁原來佢哋已經係第24隊移民船隊嚟嘅。咁但係咧，原來又唔係話你鍾意去㗎喎。佢有講到咧話你要申請嘅。咁係啊，地球咁多人，點解揀中你？哦，原來要申請。咁佢要你成家咧都要過到，咪即係其實呢個我成玩申請移民啦。 嗯， 即係呢口得意喎。如果你香港人，你有經歷過97嘅咧，你就遇過呢啲嘢嘅。咁我奇怪一個啊，外國人寫點解佢會知道呢啲問題嘅咧？咁你甚至佢都講過咧，佢哋中咗獎啊，話自己即係佢可以成家可以參與第二呢次移民係好。好，即係講明移民啦，係咪先？佢搭個星球做唔係移民，咁佢哋好開心嘅，話同中咗獎一樣嘅，咁啊，佢都幾明白呢個心態喎。我寫呢個古仔啲人係啊，好奇怪啊，係咪訪問過一啲香港或者啲嚇移民？咁個感覺都幾似嘅，幾似啊！九七嚟啦，即係當年啊，九七就嚟啦，我哋要九一前要走㗎啦，咁樣啊，咁有得走就得㗎啦，即係佢都冇諗過咧個新世界啊，即係去到嗰個地方適唔適合佢哋住啊？佢冇諗過㗎。咁同埋佢都有講過呢，佢唔好再叫嗰個地球做 home 啊。一個細路仔話屋企嘛，話地球係屋企嘛，個媽淨叫佢更正佢呀，話叫返做 earth 啦，我哋唔係 home 嚟㗎，嗰度唔係我哋 home 啊。咁呢個其實係幾符合一啲移民嘅心態㗎喎。 嗯， 即係嗰啲想斷纜嗰啲呀，即係當然啦，依家你就發覺唔係嗰回事啦，好多人回頭啦，又唔掂呀嘛。去咗其實唔掂啊嘛，咁呢啲有冇發生過呢？其實喺第一方面都有，咪哥斯拉咪已經係囉，上次係咪咁快就畫星咪唔掂咪返返地球囉，係咪寧願返去再打返哥斯拉啊嘛，咁咪即係回流啦，係咪即係就算地球有哥斯拉都寧願返地球，因為嗰邊更加唔掂啊嘛，咁呢度佢哋就原來成個船隊咁樣去嘅，就唔係單拖嘅。咁佢只不過係咁多隻艇嘅其中一隻嚟嘅，同埋佢都似啲救生艇多啲嘅啫。佢嗰隻嘢係今次，咁就唔係話佢坐啲咁細嘅嘢可以去移民，原來係一隻大嘅嘢嘅，好似個衛星咁嘅嘢。咁就原來就係話佢初都唔知咩事喎，佢哋都已經跌緊落嗰個星球啦。喂，佢哋自己都話唔知發生咩意外嘅，自己都咁就後屘咧呢集到尾就可以講翻啦。係啊，咁你想唔想我真係講翻曬咧，定係點咧？我都我簡單講啦嚇。咁總之佢哋發覺自己咧降落咗一個星球咧，就冰天雪地嘅。咁其實原來唔係成個星球都係咁嘅。原來佢跌咗落一個好似即係啲高山上面啊。咁就等於你喺地球跌咗落去個。唔係佢炒落去嘅嚇。咁啊跌咗去個山頂啊。咁上面咪話佢跌正個珠穆朗瑪峰咁啊咁嘅樣咯，係咪？咁佢仲要再怪啲嘅，佢係一個好似個拱橋型咁嘅，唔知點解咁嘅，即係好怪嘅嗰個星球嗰啲地理嚇。咁嗰度更高嘅，仲高過啲高山嘅，咁所以咁啊好凍咯嗰度，係啊。咁結果隻船啊沉咗喺啲冰層度啦，即係佢又唔係，即係佢啱啱嗰度有水啊，因為都有可能噶嘛，山上面都有嘅。 嗯， 咁啊，即係一沉咯，佢初初就好似個平地，但原來會爛嘅個地，因為冰嚟嘅嘛。咁啊，佢真係沉咗落水，但又唔係好深嘅。唔好心水都沉咗水啦，咁入晒水咁，咁佢哋出咗嚟之後只嘢先冧嘅，如果佢唔出嚟，佢哋冧咗佢啦。咁啊，個媽就整親腳啦，因為頭先撞船嗰陣係演瀨嘢啦。咁啊，跟住個大家即係懶醒，話即係佢初叫個細路咧就翻入只船攞嘢嘅，因為佢頭先爬出嚟嗰個位咧，佢哋大人出唔到嚟啊。咁但係個細路驚啊，牛仔就唔係好肯。咁結果大家即係諗都唔諗就自己跳咗落去，咁結果就話要攞返啲唔知啲乜嘢啦，咁就想買個能量槽之類嘅，咁但係最尾呢，因為佢話原來個冰好短時間就會再結冰呀，咁結果就將佢凝，佢啱啱進入水面就凝固咗喺水面底，咁當然佢唔會真係死嘅，因為有太空衣嘛，咁你就成日想救返出嚟，但係點鋤都唔得喎，因為佢成個水變咗，唔係啲薄，唔係薄薄一層冰啊，係成舊好深都變咗冰，咁點算咧？即係個人俾個冰住咗， 係啦，冇錯，雪 就 係 走出去咧，又差唔多幾乎乜都冇帶啦，得啲好基本嘅工具，咁你都喺度睇到坐嘅啫喎，咁點算咧？咁跟住個細佬咧，即係個 Will 細路仔啊，真係好聰明，佢諗到咧係頭先撞嚟嗰陣，佢見到有啲即係話個山度而家爆緊啲藍光，點解咧？咁佢話原來嗰啲就係啲 美啊，即 Magnus 啊嘛。咁嗰啲佢就話咧，嗰啲有時你知啦，一抌落水係先至反而會燒得好勁噶嘛。佢話如果我哋走去掘一啲咁嘅嘢掉落呢啲冰度，佢咪會溶咗啲冰咯。咁哇，真係好嘢，咁都俾佢諗到。咁當然啦，個老豆原來係粗人嚟嘅，軍佬嚟，佢唔識嘅。即係我媽就科學家嚟嘅，佢唔識，因為個媽就已經暈咗啦，去到嗰陣已經痛到，咁啊休息緊喺個帳目，咁佢唔識，咁不如我哋出發去攞啦，咁叫佢剩翻個二家姐個 Penny 喺度，咁啊唯有就講故事俾嗰、那個大家測妹聽啦，咁即係佢都話，佢連嗰個都佢都死啦，仲有幾多鐘佢要死啦，可唔可以臨尾講個故仔俾佢聽？咁佢好似少化解咗佢哋之間一啲一路以嚟嗰啲嘅，即係大家啲唔啱嗰啲嘢，咁佢又做得幾好嘅。因为佢一路呢又有回忆返呢佢未出发之前佢哋係点㗎。咁但係原来都唔係点㗎喎，原来地球都係同而家差唔多或者又唔係好大分别㗎。咁屋企都係咁，你唔好諗住话好未来咁，又唔係嘅。即係佢係未来，但佢未来生活同我哋唔係咁大分别㗎。係。 但係佢好似係可以戴口罩。 冇错啦，即係话呢可能个地球环境已经唔係咁好啦，係啦。佢入啲铺头之前你见佢係又戴唔係口罩，唔係讲緊我哋黑黑黐嗰啲喎，豬嘴喎。係啊，即係可能 但冇蒙眼喎，唔知點解。 咁唔好理佢啦，可能佢純粹係即係吸呼吸問題啦，係咁佢冇解釋啦。係。佢一對個呼吸唔係咁好嘅，有啲嘢係未必有對個眼有問題嘅，係唔好理佢啦，咁佢嗰個只係少少交代啦。咁佢就講咗好多一啲即係稍微講一啲嘢啦，又話喺聖誕節有個瑞星唔知咩跌緊落嚟，佢就仲叫佢做聖誕星咁嘅。咁佢又冇詳細講嘅，因為我諗呢啲回憶咧會跟住啲集數繼續有嘅，我相信咁所以佢唔會講曬。咁但係輾轉就發覺原來佢家庭裏面咧好多問題。咁、那個細路仔咧原來好聰明，但係咧佢過唔到嗰個壓力測試啊， 係 佢牛底啊。咁你話佢 fail， 咁原來佢媽就偷偷地唔知同人做咗啲咩秘密交易咧，就改寫佢個檔案，先令到佢全家可以過到骨嘅。又唔知咩事喎，有啲迷喎咁跟住話佢慶祝咁，咁佢打電話俾個老公，個老公當緊兵噶嘛。咁你以為佢好好啦，即係一家人，原來佢唔係喎，原來佢哋搞緊離婚，你諗都冇諗過。佢原來只不過想個老公呢俾佢哋走啊。唔係想諗佢一齊去㗎，冇遇佢㗎最初。咁你好得意呀，你就發覺啊，今次呢、這個即係設定上好多嘢，佢哋好多黑暗面，好多佢家庭之間好多決裂，佢係咁樣去講。咁同埋最 amazing 就係第一集都係一個鐘頭電視劇嘅份量㗎嘛。佢講嘅即係資訊量係多過一套電影嘅，可以即係多過一套依家嘅電影啦。我意思係，其實本嚟一個鐘頭應該可以講到好多嘢。第一，你知啲戲啦，講兩個鐘都講唔到嘢噶嘛。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套咧，起碼第一集已經話好睇過好多戲嘅。OK， 咁講翻個故仔，咁跟住好啦，咁啊兩父子都係掘嗰啲 medicine 啦，上山咁結果掘到嘅冇乜特別，但係點知叉錯腳咧，個細路仔就跌咗落一個。即個雪坑度，咁你以為佢死啦？點算咧？咁原來佢沿住嗰個好似常話梯面一路跌好耐嘅，佢跣到落底咧，原來佢離開咗嗰個山啦，落翻去即地面啊，原來下面風和日麗嘅， 係咯， 係啊， 好奇怪，但係嗰個窿入面又已經係冰天雪地咁。 咁我又唔知點解，係啦，係啦，照計跣跣下應該冇咗雪先啱嘅，係咪先？係咯，咁我又唔係喎，好奇，咁唔好理佢啦，但係我老豆話我唔落嚟啦，你喺嗰度等我啦，你下面 OK 呀嘛，咁話佢救返個家姐，我哋會一齊嚟搵返你㗎啦，咁你佢話咁佢哋有通訊器㗎嘛，佢又唔係無端端嘅，咁佢又可以大家再聯絡，咁好似都冇嘢，嗰度都環境都唔錯添，仲係咪係啦，咁叫佢返去救啦，咁你又以為咁好簡單啦，都攞到啲 medicine 咁咪好融冰，咪就以為點知又落雨，咁結果又 fill in 返啲嘢，咁諗住要死嘅，咁點呢，咁另一邊雙個細路仔夜晚呢就見到有啲火屎喎，唔知邊鬼度燒著，咁佢就沿咗呢去搵呢，發覺即係有隻原來另一隻太空船呢就墮位咗，但唔係人㗎喎，即係佢話外星嘅，咁果就見到有個得半截身嘅，其實機械人嚟嘅，得下半身都行嚟行去就追著，咁追著佢走咗上棵樹度啦。點知走咗上棵樹仲大鑊，個上半身原來就夾咗一棵樹度，即係佢解咗體嘅隻嘢。咁初初就覺得隻嘢好似都唔係好友善，咁當然佢就唔敢埋佢啦，即係隻嘢鉗咗棵樹度嘅，佢又唔喐得嘅。咁嗰隻嘢個頭好似個電筒咁樣，好笑嚇。咁呢隻原來就係佢呢套入面嗰隻 The Robot 啦，就係新版。咁佢初初就好怪嘅，四隻手蜘蛛咁怪樣，但佢有腳嘅。 咁但係就初初就好似大家唔信任唔友善，咁但係因為佢哋長期喺棵樹上面，咁開始傾偈，咁初初嗰隻嘢都冇唔識講嘢嘅，咁但係後尾就有隻唔知咩嘢嗰度嘅蝴蝶定唔知咩嘅昆蟲呢，就飛完落個細路仔又飛落去，咁佢就話其實對佢嚟講呢啲都係好新嘅生物啊咩，咁就開始大家好似有啲即唔係覺得再咁大家咩敵對咁嘅嘢，咁好啦，後尾就終於係燒緊㗎嘛，結果搞到森林大火啊，終於夜晚。咁、那個細路仔覺得佢要死啦，要燒死喺度啦嘅姿勢咧，咁佢就話其實你個機械人唔使啊，即係個機械人都好似成日死喎，因為佢冇能量啦開始，因為上半身冇能量，咁佢就原來佢要插翻體，咁佢又唔知啦，佢就鋸咗個樹啊，個樹枝啊，就等佢跌翻落去咁，即係等佢可以唔使死，即係等個機械人。咁結果個細路仔諗住死下，機械人走翻上嚟救翻佢喎，救回去之後呢，他就 scan 完個細路仔，他就變了自己做人形，他初初就不是很人的，但後來他就變了做人形了，人形即是好像人一樣，有即兩隻手，即兩隻手兩隻腳那樣，他本來不是的嘛， 初初很怪的，兩隻腳再分兩隻腳的，是 不是是嗎，再不是腳得兩隻，但上面有四隻手的， 哦，是啊，手有四隻， 什麼怪呢，你不要理他了，所以他不是人的，所以後來他就 scan 完，但是他開始懂得說話， 是 咁，同埋佢就讲嗰个最经典嘅说话就係 Danger,Will Robinson, 即係就係嗰个机人成日讲嘅呢句嘢，即係个原著入面，就每次遇到危险就会讲呢句嘢。咁结果咁点呢，咁另一边箱嗰度讲返佢落雨嗰度，因为其实佢同步做嘅，我就想讲呢度冇讲呢度啫。咁佢嗰度就死之际呢，个机人突然间出现。咁所以佢好驚嘅，咁但係佢见到个瘦仔同佢一齐，话呢个我 friend 嚟，咁就叫个机人就好简单嘅，佢话我救下我家姐，咁佢就隻手發熱，咁就已經融曬啲冰可以，咁同埋可以幫佢哋取暖啊，咁我唔知佢其實較大啲，其實嗰可能係高熱火焰嚟喎，即係你可以想象呢隻其實係戰鬥機人嚟嘅，唔係講錯，絕對係戰鬥機人嚟嘅，不過佢用佢嗰啲嘢嚟去救人啫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咧，自從咁之後咧，呢隻嘢就變咗細路仔嘅 friend 啦，咁同埋都好聽佢話嘅，咁我見到後面介紹咧，佢有話命令佢以後唔准傷害人類嘅，佢有咁講過嘅。咁但呢度咁就即係咩，咁呢度咪鐵人廿八囉，仲唔係，你呢個超級機人喎，呢度唔係普通機人嚟㗎喎，即係佢好多隱藏嘅性能嘅能力㗎喎，咁但係做到呢一度就暫時冇，好似好啦，咁即係叫做以後有一隻嘢幫手，又成日成間唔使死，咁 ok 啦，係咪，好啦，跟住佢講返就係佢呢件事之前其實發生咩事，突然間再回溯，咁點解講咁耐嗰個 Dr. Smith 冇提過嘅，即係之前套電影版裏面啊 Gary Oldman 個壞人啊，呢度原來是女人嚟嘅，同埋呢你以為係呢，但其實都唔係嘅，原來佢都係有個受咗傷嘅男人叫做 Smith 呢，佢攞咗件衫嘅啫，原來係假嘅，即係原來呢個女人都唔係真係，即係佢咪變咗 Dr. Smith， 但係佢真正身份都唔係嘅， 即係佢係攞咗個人嘅身份， 係啦，攞咗個人身份啦，咁呢度就變咗其實 Dr. Smith 只係一個假身份嚟，咁你想搶船走啊？點解？因為佢個成個太空站就係講佢哋本來一個好似個太空站咁一齊去㗎嘛。呢啲只係好似啲救生艇咁嘅嘢嚟㗎啫，佢哋坐嚟嗰只。咁點解佢哋會突然間要好似撤離？你咩？原來即係嗰個太空站就係俾啲唔知乜嘢襲擊緊。咁終於影到俾咩襲擊緊？就係、是、嗰個機械人，係啊，好似殺緊人啊！最少同嗰個機械人一樣樣啦，係咪佢我唔知啦嚇，但係佢係同族啦嚇。咁竟然嗰個機械人原來係～恐怖㗎喎，你唔好以為佢係好人嚟喎，嘩突然間你吓咁、啊、樣咁同埋呢個 Dr. Smith 女人假 Dr. Smith 都唔係咩好人嚟㗎，你見好似都疏疏地咁有啲精神病咁，即係有啲似呢 佢本身係搶咗嗰個 Dr. Smith 嗰件衫啊，佢唔係攞咗係佢直情係搶 喺個身度搶嚟嘅，咁同埋我覺得佢好似咪疏疏地嘅，有啲似 Chuck Monkeys 電視版嘅 Bad Pit 嗰個角色咁嘅， 嗯， 即系嗰边有女人噶嘛，有啲似咁样嘅，好似佢都唔系好精神，好似好正常。结果就同咗两个啲，其实又系啲，其实系啲 smuggler 嚟嘅，你唔好以为好人嚟。咁啊，结果就夹硬攞咗只船就逃走咗。咁但系原来逃走唔到嘅，结果佢哋所有太空站同所有甩飞出嚟啲嘢，都俾嗰、那个即系唔知咩嚟嘅，你当黑洞定唔知 wormhole 嘢吸咗佢。 哦， 即系原来佢哋唔系喺佢哋正常轨道嘅，原来佢哋已经超过咗。即係原來轉移咗去一個唔知幾多千萬年以外，即係星，即係嘅光年以外嘅一個地方㗎。 唔知去咗邊啊，即係意思係已經係。咁呢個暫時就完啦，第一集。咁但係其實就後面都有嘅，因為其實一次過已經抌曬出嚟，咁我就未睇啊。咁我見到文字介紹就第二集就應該遇上呢個 Dr. Smith 啦，終於原來佢可能都係去咗同一個星球嘅。咁終於遇上，咁佢就好似初初係 friend， 但其實都係害佢哋嘅，即係都係一個自私嘅人嚟。咁同埋如果咁呢一隻機械人本身亦都係本來係壞喎，咁好奇怪，叫佢文字講，佢就話嗰個機械人完全冇話佢襲擊過嗰個太空站嘅記憶嘅，咁我哋就懷疑其實佢 reboot 過嘅。咁所以點解佢而家係友善嘅呢？因為其實佢冇嘅，佢重新學習，重新建立過對佢哋嘅認識。咁其實佢之前到底係做咩事？點解會襲擊佢哋？係一個謎嚟嘅暫時。 嗯， 係啦。嗱，咁啊，我覺得非常好睇啦。即係如果以一套電視嚟嘅啫嘛，咁同埋睇下你抌落 Netflix 嘅啫嘛，咁咪都瀨嘢多啦嘛，通常係嘛？喂，唔係喎，好好睇，真係好睇過而家上戲院啲戲添。唔好意思嚇，真係超班。系啦，咁我头先诶话呢个导演咧，其实就拍过好多嘅电视嘅，系，吓，即系嘅作品啦，系啦，咁啊，连呢、這个权力游戏都拍过几集嘅，吓，咁所以其实有翻咁上下，咁同埋系咪 Dog Soldier 系咪嗰时香港都做过嘅咧？有一套系咪叫《觸目驚心》定叫咩？定咩？即系总之讲狼人嘅， 系， 嗯，咪即系森啊，森林个森啊， 哦。 即係講嗰啲 dog soldier， 即係其實佢哋人係士兵嚟，但係佢哋會變咯，都變成狼人。唔記得係咪嗰出係，就佢做導演。咁呢個好勁喎，呢、這個人又寫又導，係咁所以頭兩集都係佢做嘅。咁但係當然跟住都唔係啦，唔同人處理啦。咁但係我係覺得話呢一集真係處理得好得咯，即係其實哇電視喺度戲都得嚇。咁同埋呢一套新碟都睇過啊，你覺得佢個完成度點啊？ 哦，好高啊，直情係真係戲咁啊！ 系咁啦， 头嗰一场炒船嗰场咧，你完全系，你唔会觉得佢系一个交警咁样嘅，一啲 唔系电视 嗰啲嘢，啲质感啊，系真系有喺度嘅，唔会好似咧嗰套咁嘅吓《寒战太平洋二》咧，你觉得哇嗰件咁嘅恤胶衫嚟嘅，呢度冇咯，冇啲咁嘅感觉啊。 嗰度啊似電視啊，調翻轉。 係啊， 呢度咧成睇電影咁啊，個感覺係。係。 嗯。 同埋佢真係咧，嗰啲雪景嗰啲咧，你都覺得佢好似都。 係咯。 當然啦，有部分係廠景嘅，咁但係你佢都有幾多外景。 嚇係咯，你覺得嗰個佢係咪真係喺個雪山有拍嘅咧？ 即係唯一咧，有時佢唔知點解咧，個頭盔戴咗啫，唔記得開燈啫。我嫌佢系啊，有时一两个 shot， 咦？佢点解有时有灯着，有时冇灯着嘅？系咁，但系呢个 minor mistake 啦吓。咁、即系意思喺同一场戏，转个头佢又有着喎。咁呢个当然系一啲 mistake 嚟嘅，都系属于吓。咁、但系呢都好少嘅嘢啊，好少问题啦吓。 系少事啊， 少啲啦，系咯，系啦。咁啊，整体嚟讲都完成度非常之高嘅吓。系咯，咁啊，系咯，咁啊，其实今日系纯介绍咋，我哋应该下个礼拜会真系讲翻成个剧嘅，因为到时睇埋先，大家可以睇。其实十集抌晒上嚟噶啦，呢、這个 Netflix 十集啫，系啊， 同埋讲明系第一季啫，未完噶，系继续会有嘅，系。咁啊，至于啲演员咧，咁今次做个老豆，就系、是、啊，即系如果大家睇过之前嘅黑凡啊。Black Sail 即系讲翻金银岛嘅前传，呢、這个就系 Captain Flint， 嗯， 系即系金银岛一路冇出场嘅，就系揾佢嘅宝藏啊嘛， 系 啊，就揾呢个 Flint 嘅宝藏啊嘛，咁佢呢个就系做 Captain Flint 嗰、那个同一个演员嚟，系，咁啊以前都型嘅，系咯，咁啊唔系咁而家都型，即系老咗型啦，系咯，老型啦，系，咁啊今次啊其实是一个军佬啊，系咯。佢就反而唔系咁识咁多科学啲嘢嘅，调翻转吓，即系佢嘅科学知识系小过嗰个细路仔嘅。 系，佢直情要去揾嗰啲尾嗰阵时嘅话，吓我都唔知嗰啲咩咧，佢要叫埋。 佢唔知点样，佢话佢唔系唔知系孖咗咁点样嘅，定点咁？佢话佢唔系好清楚咁，佢所以就掹埋个细路仔去，系啦。咁你都 系啦，咁呢个叫做都系做开一啲剧啊，嗰啲戏嘅星嚟嘅。如果大家有睇开，都会有啲认得嘅，系啦。咁啊，有冇其他嗰啲啊？ 我觉得佢嗰个机械人咧，初出出嚟嗰个样子就比较争啲嘅，但系佢应该 电筒啊嘛，我都话佢电筒嗰时。 系，同埋即系同埋佢嗰个身体嗰个咧，好似即系又有啲生化，又有啲机械咁样，咁嗰个就我觉得争少少嘅感觉。咁但系佢变咗形之后就好少少咯。 我变咗人形嗰个有机会系人扮嘅可能。 哦，咁样， 即系可能踩高桥咁嗰啲咯。 系， 但系佢最初嗰只肯定系就咁 CG 嘅。 CG 嘅， 最初嗰只肯定系。 系。 都冇快啦，真系怪啦，真 系。 系。咁啊，嗱，咁嗰个做嗰个 Doctor Smith 嗰个女人咧，你见佢都系中女啊，但系原来50岁噶咯。 哦。 唔似啊，啊鬼婆嗰算叫乜好啊，阿婆嚟噶啦，如果佢年纪大佬。咁原来呢个女人做咗啲咩咧？咁啊，即系当然好多好做好多嘢喎。咁或者，但系又唔系啲好，大家会好记得。咁如果讲呢个 Superman Return， 即系嗰套濑嘢嗰套超人啊。 嗯。 即係所謂史上拍得最貴嗰度啦 ，Superman Return 即係成集啊，超人都係俾阿 Lex Luthor 打嗰度咧。係，嗰個超人入面你記得 Lex Luthor 都有個女嘅幫手噶嘛？即係其實佢係學翻阿基斯華利夫嗰套噶嘛？係，嗰個女幫手咪就係呢個女人咯。係啊，咁當年佢哋話係指定一定要佢演嘅，係啊，所以佢可能佢演一啲壞人啊嗰啲，其實可能都係有啲。即都係有啲名嘅，可能都算係，不過就未至於做啲係即係主角啲嗰啲咯，係係係。咁但你見到呢度都好似都幾犀利嘅喎，啲演技咯，係咯，咁至於其他嗰啲人咧，多數都係啲其他電視劇有做開啦，係啦。咁我都唔係好認識，係啦。咁細路仔都係好細啫，係咯，都係11歲嘅啫，好似嗰個演員係，嗯。系啦，咁啊，咁啦，咁啊，呢套就如果你睇个剧情就好好睇嘅，吓，系啦，咁点啊？有冇嘢讲？冇，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吓。 系， 等下纷纷睇埋，系啦，咁啊，再一齐再讲。马仔有冇嘢想讲啊？或者旧嗰套戏啊，嗰啲有冇嘢想讲啊？马仔应该睇过啊。 旧套戏睇过，但我印象唔系咁清晰，我就知道都系柯博士即系 Doctor Smith 系啊， 即系 Gary Oldman 啦嗰套 系 Gary Oldman 啦，后屘二变咗只怪兽嘅 吓， 系啊， 同埋佢好似 program 嗰个机器人杀佢哋噶嘛，好似 好似系， 嗯， 但我就记得佢后屘变咗只怪兽，但系佢系因为佢变咗只怪兽之后，佢个身上高生咗啲虫仔，跟住后屘系好似整烂咗佢个即系包住嗰嚿嘢，即系等佢重走出嚟之后食翻佢，好似 咁样， 好似系我印象，唔系记得好清楚嘅，因为 我都唔记得，唔好睇嘅嗰度，其实一般啦， 一般啦，系啊， 一般般 都几恐怖，我感觉上， 嗯，哦，咁佢嗰个 Game Woman 坏人，佢又唔系坏晒，佢平时好似有啲傻咁嘅，即系其实以前嗰个电视都系噶，你睇佢有少少傻佬咁嘅，但系其实佢系唔好嘅咯，个心肠。咁咪舊嗰個未至於衰到咁衰嘅，你覺得佢係有啲個人漸漸地嘅啫， 係即係成日想搞佢哋咁樣，咁但係就未至於要懟冧佢哋咁樣， 即係佢可能有啲自私咁樣，以前嗰個你覺得佢係咯，但係而家就成會當咗壞人㗎，即係可能係成件事去搞出嚟呀嗰啲咩樣， 咪想整死佢哋咁， 係想整死佢哋㗎，係呀，而家會咁樣處理㗎，同埋以前你都唔會 question 嗰隻機械嘅，但係而家佢連隻機械都會講到其實係咪壞嘅咧，咁都會咁樣咯。 唔係佢呢度隻機械唔係佢哋，但係近時嗰隻機械好似係咪？ 哦，都係佢哋帶嚟嘅， 定佢帶嚟嘅。 係以前都係，咁啊不嬲都係噶嘛。但係今次呢套戲就改咗， 呢個唔係呢個係外星嘅第二嘢帝度嚟嘅。 係咯係咯，呢個甚至乎懷疑就係最初個意外係佢襲擊佢哋發生噶嘛，即係改到變咗咁咯。係啦，咁即係話呢隻嘢。就唔係 friend 嚟嘅啦，原本即係只不過佢完全冇咗個記憶咁重新 program 咁佢邊即係 terminator 啫， 即係將佢啲重新 program 變咗保護佢咯，係 reboot 咗啦 ，reboot 咗啦，係啦，咁但係呢度佢突然間會變咗佢朋友救佢，同埋又救佢其他人嗰下係好好睇嘅，你係突然間好似睇翻啲又係啲機械人片嗰啲感覺嘅， 嗯， 係啊，有嗰種感覺嘅，係，即係突然間就無敵嘅出現咁樣咧， 係， 係咯。 系 系啊，好过瘾噶个感觉，所以唔系嘅，做得几好噶啲气氛， 嗯， 系啊，即系佢要做嘅嘢做到啊，呢个重点系， 嗯 系系咯系咯，咁大家睇下先啦，我净系第一集已经觉得好好啦，系啦，唔知后边点啦，系啦，但第一集真系拍得好好睇咯，系， 嗯， 更胜好多而家即系所谓大片， 冇错， 咁佢亦都唔输蚀噶，佢无论拍摄啊、特技样样都电影级数，咁所以大家睇下先，睇咗先，好冇？好 系， 有冇一部或者旧嗰套有冇认识？ 冇，旧嗰套真系冇睇过啦。 咪旧嗰套咪啲人好中意嗰个 Penny 咯，即系好靓啊，好乖啊咁样噶嘛。吓，咁呢度呢个就绝对唔系啦，即系都串串地啊，即系又系咯，佢又算冇乜料啊。咁，那个家姐就反而好叻嘅，识好多嘢啊。咁佢后屘都系个家姐自己说咗。就喺度嘅时候教佢点样帮佢阿妈，即系做啲手术啊，整翻只脚。 系啊，因为话佢只脚诶，啲血窄住咗只脚，即系胀住咗只脚，要撇开嚟减压。但系佢嗰个女本身唔识教呢啲嘢，完全系靠嗰，那个啊大家姐系嘛，就教佢点样去做呢个手术嘅。 咪但系其实嗰个所谓大家姐都唔系好大嘅啫嘛，你当呢度都系廿岁咁。或者十几廿岁咁，佢就系细个啲，佢就 teenager 咁，咁个细佬啊最细咯，十岁八岁，都唔大噶，嗰阵都好细噶咋，咁我唔知咪即系佢讲第时啲细路仔学啲嘢已经好细个已经学好深嘅嘢啦，我唔知啦。但系其实佢呢个好似唔系一个好远嘅未来嚟喎，好似话， 哦， 即系可能都系廿一世纪期间嚟嘅啫，咁就点解会有啲咁劲嘅太空科技，我就唔知啦。 哦，佢话呢度系三十年后嘅未来啫。 好系咩？ 系啊。 哦，咁近添。 系啊。 咁啊，奇怪啲啦，更加系啦。 系啊。 即系点样可以有太空船去到第二个星系咧？我唔清楚。系。咁但系你见佢啲即系地球个感觉就同我哋依家相差唔大嘅。 嗯。 即系我意思啲，即系啲屋啊，着啲衫冇乜分别嘅，即系正常嘅啫。 系啊。 系。咁同埋呢次佢都会应该几多 flashback 喺地球嘅生活嘅，似乎。如果唔係好悶啦，因為我見佢呢好多 side class 都係有其他人啦，咁其實啲人一定係應該係喺地球啲生活度出現啦啩，應該佢呢個星球都冇乜人啦，最多遇埋啊 Dr. Smith 同埋嗰兩個壞人冇㗎啦，係咪先齊曬㗎咯，咁點會有第啲人呢，咁應該嗰啲就係佢 flashback 裏面啲人啦，又除非佢個船隊仲有第啲人生還啦，咁就未知啦，咁呢個甚至乎呢有個日本妹做嘅，唔知你见唔见到个人名啊？咁呢日本妹都有参与一啲即係科幻嘅，唔知电线定係电影，我都唔记得咗啦，係啦。咁但暂时又未出场嘅，开头呢集数，咁佢都係咩角色嚟，我唔好知，咁再睇落去啦，係啦。咁所以佢其实喺回忆度仲有好多人会出现，我相信係。係。OK， 好，咁呢个睇埋先讲好唔好，好，下个星期先同大家再繼續講，大家睇咗先，係當介紹啫，係好啦。咁我哋咪講下另外一套啦。咁啊叫做啊叫乜嘢咧？就咁叫 Titan 嘅啫。我唔知佢中文。 Titan 係啊。 有冇中文嘅？ 如果中文就叫做就咁，真係叫泰坦啊。 我就咁叫泰坦，咁咩嚟噶？泰坦三號唔係係真係泰坦咩泰坦啊？嗰啲古代神唔係，其實係講一個星球，即係其實係呢、這個係咩話？係。木星 个月球啊， 木星嘅其中一个卫星啦，咁啊叫做泰坦啦，咁但系原来都好大噶，你唔好听到卫星月球咁啊，唔系啊，好鬼大嘅，咁其实佢话咧，上边咧就似远古嘅地球咁上下嘅环境，咁即系暂时就未系太适合，即系叫做人类居住啦，咁但系佢话可以慢慢进化咧，可能都会可以变成地球咁，咁佢哋就有个计划就话咧。移居去嗰度，咁唔可能喎，咁你一系你就真係嗰度改变嗰个环境，或者你除非长期住喺 即係啲即係太空城入面啫。咁如果唔係，咁點咧？啊，佢原來做個方法就係改變人類嘅即係結構啊，就變成可以適應到嗰度嘅環境啦。咁樣呢、這個就係基於一個咁嘅概念嘅故事。咁啊，咁我覺得呢個概念其實都 OK 嘅喎。系啦， 系，因为通常你话要移居第二度咧，你通常会系改造嗰个地方噶嘛， 系啦， 会系改造个人嚟适应翻佢。但佢呢套戏咧就系调翻转啦，就是、改造个人， 即系 变成外星人，将个人。 平时就系我哋讲嘅 terraforming 啦，即系其实就系将火星啊或者边度啊改造适合人类居住咧。咁但系呢个过程可能都要搞100年噶，其实最少都要。咁你佢呢个故事就讲人类已经唔等得啦，咁样。咁即係話，因為個地球已經係開始即係資源枯竭啊，或者點樣啦，咁佢就要咁樣。咁你話係咪改變人類去適應呢個武器？其實都有嘅，都有啲咁嘅理論嘅。咁但係呢個就當然以我哋而家嘅科技就做唔到啦。其實可能原本人類都唔係我哋而家咁嘅，因為我哋啲人類係遠古啲人嚟咗地球移住而改變咗自己，或者同當地嘅生物啊，即係猩猩啦、啊、就變咗融合咗嗰啲 DNA 變出嚟嘅。即係可能我哋祖先都唔係人類嚟嘅。即是嚟咗地球住，所以就用咗揀咗呢啲好似猿猴咁嘅方式去变化，咁有啲咁嘅讲法都有嘅，咁但呢啲要讲牵涉到外星科技啦，即係我哋嘅祖先原来外星人嗰啲，即係唔係真係外星人，即係其实都係人嚟嘅，但其实人类原来都係第度嚟，就为咗适应地球生活先变成而家咁嘅样，咁有嘅有咁嘅讲法，咁但係人将自己改造嘅呢就少啲，但係都有嘅，都有啲科幻故事有咁讲嘅。 对上如果你话呢套戏近似嘅咧，其实有少少似麦迪文嘅《缩水人间》嘅，我觉得系。 哦，咁 即系个概念上面。 咁佢就缩水啦，系啦，呢个就 即 系改变，即系改变咗自己， 成 变咗好似一个完全唔同嘅物种啦，即系会变咗将我哋变做外星生物咁啦。咁即系话咧，好多唔同星球嘅外星物种，其实可能原先都系同一个物种，因为去咗唔同地方就改造咗自己，咁都有嘅。其实有啲科幻小说都有嘅，其实呢个唔喺科幻小说就唔系好新嘅啫。系咁，但系你拍戏又未拍过，真系咁。今次呢个就咦，照计好正啊！呢条桥系咪？咁亦都调翻转啦。你话去改造啲人力 DNA 改造咧，通常都系为咗整呢个强化士兵啊咁噶啦，即系系嘛，即系大家睇咗咁多，通常就为咗武器 电影啦， 系啦，为咗武器啊，为咗战斗力啊。咦，咁啊呢个如果佢话为咗宇宙开发咧，啊咁啊以往就可能咧啲日本动画就反而以前就有嘅。 火星异种都可能算系有少少呢一样嘢， 都系嘅， 高咗啲昆虫嘅 DNA 啊。 咁以往其实连蒙面超人都有嘅，即系都有话过系边个话，边个系为咗 Super One 系嘛，为咗宇宙开发而变成改造人咁嘅。啊，咁同埋呢个超音战士都系啦，系嘛，系咪呢个马仔话噶嘛？话最初嗰男嗰两个男嘅系啦，最少个女嘅就因为发生个意外而都系改造啦。 其实好多人有成过百人，不过死晒， 即系有成100个改造人嘅，其实原本 系啊， 系啦，咁啊死剩佢哋几个系咪？ 嗯， 系啊， 系啦，咁啦，咁啊，唔知佢嗰啲改造啊，点改造啊？佢哋嗰啲都系塞啲机器落去定点啦？咁以往就通常用 cyborg 嚟去即系去解释嘅，即系就系塞啲机器落去嘅。咁而家就通常都会将佢即系叫 DNA 改造啦，系啦，即系好似啊蒙面人 black 嗰啲咁啦，即系。即唔知係點啦，佢 black 佢話係啊，但係你見又唔知塞嚿鑽石落去嘅可以啊，係黃力鑽唔知點樣塞落去，唔知瓶仔邊嘅 OK。咁但係呢套都怪嘅，佢初初都話 DNA 異變啦，即係變咗真蒙面超人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後屘佢都要做改造手術嘅喎，我拗曬頭。 係咯，即係嗱，你開頭就打啲針啊，或者食藥，咁令到佢體質改變咁。係 啊， 但係到最尾我就係唔明點解最尾嗰個異變階段咧？是要去到要做一个可以整容手术咁嘅样， 改造咯。 其实有冇咁嘅必要咧？其实 系，同埋佢就算整咗条膜喺个架底，系咪代表佢可以飞咧？咁呢个都 系啦，都 唔可能嘅都。 系咯系咯。 系咯，咁即系架底整块嘢咁，呢啲系啊蜘蛛侠嗰啲，咁但蜘蛛侠都未可以飞啊，佢都系滑翔嘅最多，大佬。 吓，呢个系啊底地泰山啊嘛，先可以做到。即系做识飞喎， 抵死泰山都系滑翔， 我见佢哋飞喎，我感觉上 佢滑得远啲啫，可能 佢唔可以平地飞起飞啊，大佬，但系 佢自己跳起向空中快飞飞， 但佢呢度你见到佢最尾咧，直情可以飞天嘅，咁我吓咁样嘅，有啲夸张啊，真系系啦，咁有啲后屘有啲失真啊，系啦，咁呢套简单讲讲啦吓，点样咧？ 简单讲啲就系佢其实呢套又系嚟自 Netflix 嘅，其实系。 系哦 ，Netflix 嘅电影系啦。咁原先系咪谂住都系戏院做定唔系？第一开始已经系一个 Netflix 嘅。 好似一早即系我睇翻好似话二零开头我哋个 project 开嗰阵时咧，就好似话系戏嚟嘅。咁但系到到最尾咧，个版权就落咗喺 Netflix 上。 哦即係最初， 變咗 Netflix 自己嘅戲啦，就變成 係啦。就唔係話拍完覺得賴嘢接埋俾佢就唔係嘅， 應該唔係嘅，應該係就 明白， 好似應該係嚟自 Netflix 㗎啦。 即係一開始就知道賴嘢㗎啦，已經係咁就由 Netflix 知係咪 先啦？係 OK， 係啦係啦，總之版權 嗱，咁啊主角咧係由啊邊個做嘅咧？ 其實都好多人都識㗎佢㗎啦，因為之前都做過阿凡達啦。个男主角，即系冇一对脚嗰个男主角啦， 系啦系啦， 得啦真系吓，同埋再早期嘅就应该就系未来战士， 系啦， 就嗰套叫咩名 ？Vision 啊 ，Vision 啊， 系啦， 未来战争里边，咁啊有一个半机械人嘅，系啦系啦系啦系 ，Christian Bale 做 John Connor 嗰集，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嗰一集嘅， 嗰 个 就 系主角就系做呢， 系佢叫咩啊 ？Sam Washington 啊嘛，咁上下， 系啦佢。佢基本上應該係第三次主演有 Titan 呢個字嘅戲啦，已經係。 啊，係咩？咦，點解咧？ 因為前兩套咪做咩人神魔戰嘅？ 哦，係喎，係喎，係喎 ，Titan 嘅。係喎，嗰度都係佢做主角個。 做 Titan 呢個名真係好有緣分喎。係 啦，冇錯啦。咁但係佢就自從之後都少主演少少啦，係啦。佢都曾經一度係好似變成一個 action star 嘅一個即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啦。咁但係就。啲啊，後屘就好似冇乜啦，係啦，拍咗幾套之後就 嚇佢個樣子就你話佢都係大隻累累咁嘅樣噶啦，但係佢唔知點解我成日都覺得佢好似有神武器咁嘅嗰個樣 哦，咁樣 即係好似木口木面 唔夠勁係嘛？即係如果佢做真係 action hero 咧，就爭嗰啲啦，係咪？ 係因為個樣個身形佢係夠曬大隻噶啦，但係個樣啊真係好似柔弱啲啊，我覺得佢個樣子真係。 系会唔会沉默啲咧？佢样系或者系即 系 冇咁 静态啲咯。 系静啲，系啊，系啦，系啦。嗯系。咁就唔知点解后屘冇乜人揾佢做再打戏啦。系啊，啲系啦，唔好话系啦，唔好话打连普通戏都少，唔系冇嘅，少啲啦，系啦。 少嘅可能一 少啲，有嘅都有，不过我哋冇特别睇啦，系。咁今次呢套就哇，我都领咗嘢咁，我再去 Netflix 做，成个感觉嗰啲。领个嘢， 系人做 Netflix 都领， 惨啊真系咁其他人我哋就唔系太识啦，做佢老婆嗰个边个，我唔好知啊。咁佢就讲咧，一家就三口咧，连埋个仔咧，就参加咗佢哋呢个咁嘅人类嘅保员计划啦，可以叫做啊，即系走去帮我哋改一改做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知嘅话，佢唔系呃佢，总之有个啲咁嘅博士， 个人都知嘅， 知嘅，大家都知情嘅，唔系玩嘢嘅，系咁，大家都想贡献出嚟去为咗人类嘅未来去，即系去试下得唔得？咁佢个博士都话明啦，你哋十几个人里边咧会陆续退出嘅，因为未必顶得顺呢个过程嘅，系啦。 开头就话退出。但系到到最尾嗰啲都唔系叫退出啦，嗰啲直头 死啊嘛， 就病嘅，就点系啦。 系啦，因为顶唔顺嗰个变化，系啊系。 系 嗱，其实本来我觉得个戏桥系 O K 嘅，即系你咪真系集中去讲佢哋呢个过程咯，真系。 我觉得大嚟当套戏个半个钟，我觉得前一个钟都仲 O K 嘅，其实 系啊，因为佢有时讲下佢哋 气氛啊嗰啲嘢都得嘅，其实 除咗训练啊，同埋去整之外咧，佢哋即系平时都有讲下佢哋消化嘢食啊，咁交代下佢哋平时啲生活，咁我又觉得 interesting 啊，即系你讲到明有个改造计划噶啦，即系同埋讲到明你第时就。唔會係人普通人，當然佢同佢講係超人啦嚇，咁佢冇話佢會變咗怪嘅嚇，咁啊變超人咁都 OK 嘅，係咪？大家諗住咁都我都 想 咁樣 嘅，想咁嘅樣啦， 係咯係咯，佢以為係啦，咁冇諗住會變咗怪噶嘛，係咯，咁即係大家都係好有希望咁啊，想去做，咁所以前半又唔係差嘅都係啦，咁但係出事開始到邊度先開始覺得唔好咧？ 我認為佢係去到。有改造手術嗰度就唔好，因為 佢啲 你嗰度覺得仲 OK， 同埋佢啲人一開始控制唔到自己啊，開始有啲失控，會有暴力傾向啊嗰啲咧，係啦， 係啦，咁你究竟係你係想拍一部即係有啟發性嘅科幻電影，定係一部 action 電影？嗰度開始混亂啦，我 定係怪物片啊？定係其實係怪物片？ 我覺得即係。點解？咦，你又變成好似就 fly 變形人魔咁樣？ 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啦，即係當佢變咗做第二樣嘢嗰陣咧，佢就變成咗係好似怪物咁，會殺人嘅，唔知點解嘅喎。 失控啊！直頭係個 係啊， 控啊！ 即係其中有一個做嘅參與者啊，佢直頭將自己個老婆掟咗落街啊，可以係。 係啦，嗰個好似係第一個出事嗰、那個係嘛？佢嗰時都仲係 死咗嗰、 那個，啊嗰、那個就咁死咗啦。咁呢個就真係開始有啲暴力行為，但係佢仲係人咁嘅喎。佢呢個唔係話變咗怪喎，佢就係人嗰陣已經出，嗰陣精神有啲即係異常啦，開始係啦。 嗯，系咯，咁我觉得佢开头啊，慢慢讲佢变啊，慢慢、 嗯、 你可以话变，可以话进化啦。 嗯， 嗰啲阶段我觉得 OK 嘅， 系 嘅气氛系 OK， 但系到嗰个位置就我就真系唔知佢想点啊，嗰度系要 系。唔係，其實再拍落去應該係變蒙面超人咯，即係其實應該其他就控制唔到，但主角就控制到，咁佢又咪一個咪打佢哋咁多個咯，係咪咁啊？ 係，但佢又唔係啦。 佢又唔係啊，冇錯啦。如果佢後邊變咗超人點咧，又 OK 喎、啊，咁佢咪其他人就變咗怪咯？佢仲有翻意志啊嘛，咁佢咪打佢咯？係 OK 啊，都係啦，都 OK 啊。佢又唔係喎，佢又唔係喎，咁最屘係點嘅？ 其他嗰啲隊員就全部死曬，即 係瀨曬嘢啦，逐一瀨嘢啦， 一路一路咁死啦。係 啦，係啦，係啦。 咁最尾就死定一男一女啦，佢哋又要接受呢個最後嘅改造手術啊，咁先至可以適應到嗰個能力嘅轉變啊。咁到啊手術完咗之後咧，佢哋就變成好似外星人咁嘅樣啦，就會即係好似 啲沙車入面嗰啲咁啦，即係個樣子都仲係人嘅，但係咧就可能啲鼻又高啲啊，怪怪地啊，咁又光頭啊咁，係咯，同埋 手指又會黐埋啊咁樣嗰啲咁樣。 佢隻手指黐埋就變 O K 嘅，佢就即係中指同隻食指就變咗一隻，咁就變咗一隻，意思佢唔係得翻隻喎，佢係黐埋嘅，我唔知做咩。 係啦，可以異形隻手指都係咁樣黐埋嘅，我記得 係。係冇錯，都係。 係啦。 系唔知做咩嘅， 咁、那个女人咧就算接受咗手术之后咧，佢嘅情绪都系失控嘅，都系有暴力倾向嘅，都系唔系原本嗰个佢嚟嘅。但系阿男主角就仲可以保持翻佢嘅人性，起码佢仲记得佢嘅老婆同个仔嘅，其实 系。 咁到最尾咁啊，因为失控咧， 你话即女怪人杀咗自己老公添啦。 系啊，就殺咗，然後走埋嚟，諗住同阿男主角一齊咁樣嘅，好似想。 係啊，因為佢變咗得翻佢哋兩個係一對咁啊嘛，即係又係有啲 蹲 下當下蛙咁啦。我成日覺得啲鬼佬片咧好中意玩啲啊！我真係點解上次話嗰、那個、那個滅頂啊，係嘛？即係我覺得佢都係有少少又係咁啫嘛，即係佢變係新品種裏面嘅一對啊，當下蛙咁啊。咁啊，想揾佢點樣有交配咁樣定咩啊？我唔知佢。咁同埋佢隻手咧，好似可以伸啲嘢出嚟整死人咁喎，即係好似我都唔知佢點樣啦。 系咯，变成佢啊，真系个女人啊，真系变成怪物咁。 怪物啦，系啦，系啦，系啦，人形怪物啦。 咁就系咯，咁啊完全失控啦。咁啲军方亦都嚟，咁啊捉佢哋，咁啊喺嗰个时间咁啊打死咗嗰个女仔嘅。 嗯。 即系女仔嗰、那个变即系改造人啦。 系啦，系啦。 咁啊，阿男主角咧就走甩咗。 系。 咁到最尾咁就都捉到佢噶啦，其实都因为咁啊发带佢翻军方咁样。咁啊，咁佢又仲保留到人性嘅，其實。咁最終佢就可以逃過，唔使死呢個命運嘅。咁就唔知點解喎，為咗佢一個人咧，就將佢發射咗上去泰坦星喎，竟然又。 係啦。 即係點會為咗一個人而又彈佢上去？咁佢對開發呢個泰坦星其實有啲咩意義咧？其實。我喺個 ending 嗰度。 佢咪 show 啊俾你睇，佢可以飛咯。 咁佢去到泰坦星又點咧？得佢一個人嘅啫喎，其實又咁可以創造到咩嘢出嚟咧？其實 冇講啲乜嘢啊，係咯。 哦，咁我就覺得個 ending 又真係古靈精怪啊，同你係。 唔係，即係令到之前嘅全部都冇曬意義咯。 係啊，係啦、啊，咁、啊、你開頭做咁多嘢，其實唔係廢喎，其實真係嗰扎嘢係。 係啊，即係連變成超人打低啲怪人都冇啊，即係唔知做咩變咗。 咁套戲開頭我覺得好睇，但係。到最尾嗰半粒鐘就變成咁嘅樣，我都又係非常失望嘅。其實對呢套嚟到， 其實佢應該留翻喺地球做超人咪得咯，係嘛？ 唉， 應該企喺個大廈頂係嘛？以後呢個就係一個新嘅超人，就叫做 Titan。跟 住喺個屋頂度，係 啦，飛 嚟 啦，咁都好啲喎。 唔好喺個泰坦星 嗰 度飛啊！ 唔好喺泰坦星嗰度飛，冇錯。係啦，會唔會係咁咧？ 咁你話？套戲個氣氛開頭係真係好嘅喎， 係開頭好嘅， 設想亦都好嘅， 好嘅， 其實 係啊， 同埋又加埋啲有政府陰謀啊、科學家嘅陰謀啊， 初初係 O K 嘅， 都夠豐富嘅啦。其實個劇情佢 後尾轉咗變咗啲好爛嘅古仔咯， 失控嘅其實 係啊，係啊， 咁我就覺得唔滿意啦。 即係佢同嗰個改造人一樣失咗控啦。 肯你甚至乎男主角失控，要軍方要殺佢，我覺得都接受到嘅，我係。但係你變成咁嘅樣，我就唔得啦。 其實不如佢最尾係死冇睇啲咯。 係咯，即係死鬼咗，即 係。係啊，好睇啲啊。即係成日變成咗呢個叫犧牲者咁啊，算咯。即係你仲覺得啊都有意義，即係變咗套戲都有意義，即係話佢哋啊好好慘啊咁樣係咯，明明為咗人類貢獻，但係最尾係咁啊咁啊，係啦， 係咯， 係啦，咁即係你砌唔翻個 meaning 出嚟啊，最後係啦，一係你就頭先我哋講，其實佢一個原來一個新嘅 superhero 嚟嘅，咁佢有得都得嘅， 係啦， 係啊， 咁你話講親情，佢又唔係好 touching 嘅啫喎，個親情 又係啦， 即係佢同個老婆同個仔又你同。啱啱我哋上個禮拜講無聲絕境嗰個親情又爭好遠， 哇！完全唔好講嗰個添啊，唔好用嗰個嚟比，同一般嗰啲都唔講唔上啊，係啊， 係咯，即係好似佢哋都唔係話啲乜嘢有啲親情咁嘅， 唔係好緊要嘅咋， 個仔又覺得冇乜嘢咁樣。 佢平時咪叫做平時有同佢玩咁嘅咯，即係佢有影呢啲嘢咯，但係佢到到佢變怪嗰陣，個仔就驚佢嘅。 系咯，咁又好似冇乜特別感到最尾又。 系啊，即有咩需要要將呢個元素擺落去咧？佢同單拖去嗰度參加呢個計劃有咩分別咧？ 系啊， 系啊，咁佢老婆嘅角色亦都係純粹，只不過咧係因為佢都係一個生物學家，所以佢中間又可以去啊，佢覺得有古怪喎、啊、呢、這個計劃，佢又可以調查咁，即係咁嘅咋，係啊。 嚇係啊，係咯。 係啊， 咁、 啊。 即係好似冇乜功能咁啊！全部嘢都 唔係佢純粹為咗個功能嘅，應該講佢擺落去嘅。 都可以咁講。 咁跟住佢嗰個帶住佢哋嗰個另外一個女科學家，咁你以為嗰個又有啲咩用㗎啦？係咪？係咪唔通最後會佢救佢哋，但係又冇乜嘢嘅啫？ 救過下咯，叫做。 係啊，總之每一個角色都係就係咁嘅咋咁樣，即係後邊就唔好睇嘅。總之係啊。 係啦。 係啦，同埋我覺得玩大咗，反而係玩大咗。係啦，係啦，係啦。其实我觉得佢唔好变到咁怪咧，仲好睇啲。系 系 系。系咯，唔使变到怪到咁怪，系啦。 真系唔使改造。 唔使变咁怪咯。 自然变或者自然变都得嘅，其实。 系啦，咪真蒙面超人。 即系变成咪就 fly 咁嘅样咯。 咪真蒙面超人咯。 系或者真蒙面超人。 唔需要改造噶，佢个改造就系佢嗰个过程个 DNA 啊，你啲嘢咪已经改造咗，使咩 physical 再改造咧？系啦，咁 physically 嘅悲剧都得嘅。 系啦 ，physically 应该俾件 suit 佢啊嘛。系咯，即系佢已经唔可以调翻转，佢已经唔可以地球度生存啦。所以地球佢就要着到蒙面超人噶嘛，咪原理解释咗咯。 系咯， 系。 唉， 最尾佢咪变成一个皮套超人咁啊？得唔得？ 嗯， 系咯， 可以。 跟住打低嗰啲其他嗰啲控制唔到自己嗰啲系嘛？跟住个博士不断再整呢啲怪人出嚟啊，系嘛？咁样啊，咁好睇啲， 咁都仲好睇啲， 系咁都仲好睇啲。 因为我知道个故事想讲乜啊嘛， 系啊系啊，都有， 即 系你都哦，原来即系超人嚟嘅，OK， 咁都 OK， 都 OK 啊，有咩问题啫？超人咪超人咯， 超人片第一集咯， 咪系啊，你当你超人咯，佢又唔系啊，你想点啊？ 我中我唔知睇咗啲乜啊，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自己唔好揸到个方向， 佢定位去咗边啊？其实嗰套 冇定位系。 嗯， 咁你一系你就俾佢嗰两嗰对外星人样变咗外星人样个改造人就走鬼咗去 Titan， 起码佢一对啊嘛。 系咯，你就得一个。 应该讲佢抌低咗个老婆同个仔都唔记得佢哋，咁佢哋两个去咗啊嘛。 系咯。 佢走甩咗，跟住摊埋只火箭，自己去咗泰坦系嘛？系啦，佢就新泰坦人啦，咁样 系。 咁都好啲，咁你即係话原来改造咗出嚟之后呢，佢连个性格都已经唔再系地球人啦。佢哋系新嘅物种啦，咁样。係 囉。 係囉。即都得㗎，好都 OK 喎，咁都 OK 喎。 係佢揀咗个最唔好嘅。 係啦，最唔好嘅 ending， 咩 ending 嚟㗎，但真係顶。 我睇到佢最咩个星球度飞，我都唉不自觉都笑咗出嚟啦。仲系得一条友喎。仲要 有型 咁企喺个山崖度， 啊，做乜 咯？咩咧？人哋 佢当放逐咗去佢嗰度啊嘛，其实系。 我谂我男主角宁愿喺地球对住佢老婆好过喺嗰个星球度唔知做乜啦，唉。 但系点解点 好？ 但系点解佢喺地球唔可以飞嘅？ 我啲重力唔同啩。 哦， 我唔知佢。 冇解释啦 ，OK。 冇解释啦。 唉，我唔明佢想讲乜啦。 同埋照计佢喺地球都好辛苦嘅，因为佢变咗佢系适应 suppose 适应泰坦嗰、那个。 觉得好热啊嘛，因为佢就 系 话要即系一路都话好热啊嘛。 其实应该唞唔到气先啱啊，喺地球。 系咯，嗰啲空气又唔同，系咯。 系啊，系咯，佢又但佢又冇咁讲喎，佢喺地球又好地地喎。咦，咁样。O K。咁马仔咧，马仔觉得点咧？ 吓、啊，都系。都系呢啲好似唔知道想点嗰啲啲戏系会比较难睇啲，我觉得 系啊，冇错，即系唔知道想点啊，最大镬系啊，即系其实你点都得嘅，阿 post 点得嘅，诶超人片 OK， 怪兽片 OK， 系、啊、哦，你话唔系呢套太空即系开发嘅讲又 OK， 佢咩戏嘅你想睇完你都冇办法定位咩戏嘅想咁咯。 捉难啲捉摸啊，应该话佢可能唔知道想点呢、這个，令到佢睇得好辛苦咯、啊，我觉得会。 系啊，系啊，但佢前半都系可以嘅，系咪？嗰度都 OK 嘅，系咯、啊。 嗯， 系咯、啊，系咯、啊， 嗯， 系啦、啊，咁 因为前半你可以当系一套科幻文艺片咁睇。 系前半系嘅。 咁佢个定位系清晰嘅，其实 系前半咯，系啊，系 啊, 啊。嗯，但系越嚟越怪，系越睇越唔对路。 系、 啊。嗯。就咁啦。 咁仲有咧，就系呢套话系 Netflix， 但系我喺香港嘅 Netflix 系搵唔到呢套戏，就好奇怪喎又。 哦，即系佢唔系全球 Netflix 咯，可能系。 系咯，唔系可能唔系同步，可能要一浸一浸咯、嗯。因为我见到外国嘅 Netflix 有嘅呢套。 系啦，咁但系唔紧要啦，系咯，即系其实喺网上都已经 有 得睇噶啦，其他地方已经有睇，系咯，咁啊都一段时间添啊，咁啊大家睇下呢一套咧，系咯。 系咯，都几个礼拜啦，应该都系啊，嗯。 嗯其实我醒起啊，另外一出我哋好似有冇嗰阵系咪算唔算正式介绍咧？嗰度你话系啊，《斯杀列车》嗰个 上次嗰、那个上次算唔算系正式？ 算唔算正式讲嘅咧？嗰度系咯， 都差唔多讲晒个剧情嘅咯，其实。 哦 ，OK， 即系都当介绍咗噶啦。 再讲都系咁就紧一 套。系咪嗰套我哋冇话叫做正式介绍啦？其实都 嗰套咧就香港就应该系4月25号就会上嘅。 哦，咁样，咁我哋到时再讲。 而家都仲未上嘅， O K， 咁如果香港会正上，我哋就到时讲啦。其实网上有睇啊， 系。 好， 25号。 好啦，咁就留翻啦。 系啦， 留翻啦。 嗯， 好啦。好啦，咁另外啊，仲有一出咧，啊叫乜鬼 ？Siren 系咪咁上下嘅？叫做咩？ 系。 咩嚟嘅？即系讲美人鱼有一套中文叫咩话？ 中文佢如果你上网揾佢嘅译名咧，佢叫做《鬼魅海妖》啊。 哦，《鬼魅海妖》系啦， 系啦，系啦， 点睇都似系怪物啦。咁啊，一睇个 pose 都唔似系嗰啲靓女版美人鱼啦，系啦。 佢系比较黑暗版美人鱼啦，你当佢 系。系啊，成佢系当怪物嚟嘅，美人鱼根本系一种怪物嚟嘅，系一种海底嘅即系猎食者，比恶鲨鱼仲加恶嘅。鲨鱼都俾佢食嘅，系啊，都系俾佢。 鲨鱼都俾佢咬甩个头啊！ 系啦，好劲嘅。咁啊，咁呢、這个我就净系睇咗第一集嘅啫。咁啊，纷纷都睇到第三集啦。等阿纷纷介绍下。 好，咁嗱，其实咧呢一、這个就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有无形水，所以先会有呢套。 我谂都唔会嘅，我谂都唔会的。 因 为咁快嘅呢波剧， 你好明显佢最尾应该就系人鱼同人嘅相恋。我觉得呢、這个。点都会行到呢一步噶啦，好可 啊！系，咁都似嘅、啊，你开得美人鱼故事走唔甩噶啦，系咯。 虽然佢系邪恶啫，但系你总会，因为佢都有提过咧，呢、這、一个美人鱼，即系呢一个女主角啊，即系美人鱼嘅女主角咧，佢、嗯、会有一种无形嘅吸引力啊，无论男仔、女仔都会俾佢吸引住噶。喺我谂，我唔知 Tasco 睇到第一集有冇讲到咧。 佢第一集咪就系唱歌咯，佢唱歌咯，即系佢 系啦，应该系第二集先，第二三集先讲嘅。 即系当然唱歌意思唔系真系歌啊，佢喺度发出啲声啊，嗰 啲 即系 鲸鱼 系啦，鲸鱼啊，海豚啊嗰啲 系啦， 嗰啲声嘅系啦系啦，嗯，咁就会吸引 到 啲人嘅。 第三集就会有嘅。 哦，会讲到 有个吸引力啊，即系会你望住佢嗰阵时咧。无论男仔同女仔都会俾佢嘅魅力吸引到， 咁咪即系有啲似吸血鬼嗰种咁咯，系咯。 其实佢嗰、那个当佢上咗岸嗰个状态，其实你都觉得有少少吸血鬼嗰种感觉嘅、 嗯， 其实 系。系系系。 因为个女主角嗱，我唔知佢点样拣嘅 casting 点样做， 嗯、 但系个女主角个样子其实真系你会感觉到系怪怪地嘅。 好系，系怪嘅。 轮廓 系怪嘅，本身系怪怪地嘅，系啊。 輪廓本身都怪嘅，所以我覺得哇揀得好靚喎！你個 唔係話佢唔係話佢靚啊，唔係話佢樣靚係夠怪啊， 揀得好好啊！ 即係佢唔係一個普通人咁又都係你覺得係？ 咁就其實佢啊講翻個開頭，我點都要提一提開頭少少㗎啦。 好啊。 就係講有個叫有個小鎮，其實可以以美人魚而出名嘅。 嗯。 即係佢一路 sell， 即係自己都係啊，我哋呢度有美人魚嘅，喺遠古嗰陣時咁樣。咁又去到家族，即係你當好似鎮長或者啲名門望族咁樣，就係佢哋就係講佢嗰個家族就係同嗰啲美人魚就會好好嘅做朋友咁嘅樣。咁有一晚就有個漁船，咁佢捕捕魚，咁啊捉咗條美人魚上嚟。咁嗰條美人魚就唔好你哋大家想象就係、是、哇好靚啊，著曬衫， 唔係咁樣怪物 嗰啲嚟嘅。佢真係有背鳍啊，就黑掹掹咁嘅樣，其實唔靚嘅，你完全唔可以同美人魚完全有任何嘅想像，只不過有魚尾，有人身咁嘅樣嘅啫，其實係。 係啦。 個樣都係邪惡嘅，其實係。 唔係，同埋我記得佢喺人魚嘅狀態，佢好似冇波嘅喎。 有微微啊，微微少少個胸口位。 即係佢好似係似胸肌多啲嘅，嗰個係。 啊，似胸肌多啲。 係啦，係啦，即係佢唔係話係我哋平時睇哦個靚女上半身，唔係嗰回事嘅。 唔係有個女性嘅胸部嘅。 唔係㗎，係啊，係啊，係啊，我都唔知佢男定女嚟嘅，其實喺佢人魚嗰個狀態。當然佢樣係女人咁嘅，但係個身唔係㗎嚇，唔係話係啊，好似係中性咁樣個感覺。係 啦，咁嗰個漁船就捕捉咗條美人魚。咁就咁就有一個船員就仲俾佢咬傷，咁佢哋船嗰啲船嗰啲人就報警諗住啊求救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嚟嘅竟然唔係一啲救護人員，係竟然軍方仲帶走埋嗰個受傷嘅船員同嗰條美人魚一齊帶走嘅。即係話其實軍方佢哋係一早知道有美人魚呢一個物種嘅，其實係。咁仲帶咗去一個 lab 嗰度做實驗嘅。咁呢度就真係好似忘形水嗰度啦。就因為佢哋都會抽取佢嘅 DNA 啊， 係 嚟做實驗嘅。我呢個喺第二三集先至有講嘅， 哦，講 到 明白， 因為真係有講到有個博士，有個上位唔知上教定乜嘢，個上教就話就係又係同翻嗰個博士講，好似洪水嗰度咁講啦，無論你做乜都好，我都要你抽取嘅 DNA 做實驗，即係又係逼嗰個博士啊，即係真係同洪水好 似，OK 嚇。咁佢捉咗，咁捉咗就，其實佢哋都有做個實驗嘅，就佢哋抽取咗嗰個人魚嘅 DNA 咧，就打落啲老鼠嗰度啊，即係白老鼠嗰度，咁就可以令到一啲癱瘓咗嘅老鼠咧，重新可以行翻嘅，即係佢亦都有嗰、 即係有再生能力嘅都係， 即係再生能力佢都有，所以我先覺得咁似外形所就係咁嘅。 係，佢有冇打落個頭啊？生發咗啊？ 咁啊未知， 未啊。 因為未用在人嗰度，佢哋係用喺老鼠度啫。係啦，咁啊，嗰啲老鼠即係癱瘓都行得翻嘅。 係。 原來捉咗呢條被軍方捉咗呢條人魚咧，其實唔係得條嘅。咁啊，另外有個女仔，佢就上咗岸。咁原來佢就係呢條被捉嗰條女人魚美人魚嗰個妹嚟嘅，其實係。 哦，佢有後屘交代翻佢嘅關係嘅。 系啦，有交代翻，就系佢个妹嚟嘅，就系嗰个女主角啦，即系人鱼嘅女主角啦。 嗯。 咁佢就去揾翻佢嗰个家姐咁样嘅。 佢就认住有价值升机咁嘅样嘅嘢嘅，我记得。 因为佢喺海嗰度望住咧， 系啊， 但系架直升机带走咗佢家姐嘅。 但系佢唔知呢架系咩嚟嘅，但系佢见到有直升机嘅玩具。 你当佢系一个好高智慧嘅野兽嚟嘅，其实系。佢哋又唔识讲嘢，乜嘢都唔识嘅，其实系。你當係嗰啲好似黑猩猩咁樣 咯，即係佢對人類嘅嘢係冇認知嘅， 冇任何概念嘅其實。 係啦，咁啊揦住個玩具咧，佢就成日想問人點樣去揾到呢隻嘢，個玩具就係個直升機，係啦。 咁佢就撞到男主角，男主角咧就係頭先我開頭講嗰個名門望族嗰、那個、那個仔嚟嘅，其實係。咁但係佢就唔想喺屋企嗰度繼承佢老豆做嗰啲有錢佬，咁佢做咗海洋生物學家嘅，咁就佢照顧一啲帶小朋友去睇參觀睇海獅啊嗰啲海洋研究嗰啲咁嘅做嗰啲咁嘅嘢，咁佢有個女朋友咁樣，即係咁嘅啫。其實嗰個關係就係、是、咁到最尾佢就帶嗰、那個上咗岸嗰個人魚就介入咗佢哋兩個之間。咁開頭嗰個男主角都仲以為佢只不過係怪怪地嘅一個女仔啫，因為唔知道佢，因為佢又唔知點解上岸咧，佢能夠變身嘅。 又冇咗條魚尾，就變成腳咁啊，行行去咁樣嘅，但又依然係唔識講嘢，乜都唔識嘅。 嗯， 咁收尾嗰個男主角就因為喺佢嗰條個鎮嗰度咧，有一個女人啊，就開咗一間專賣人魚紀念嘅鋪頭嘅。 佢 咁 佢似乎係知道啲秘密嘅， 知道一啲秘密嘅。係 啦， 係。咁個男主角就收尾佢問佢，啊，佢覺得呢個女仔，因為佢嗰個女仔有一次跌咗落水啊。 係。 咁個男主角諗住落水救佢嗰陣時咧，佢因為落到海水咧，佢就會變翻做一條人魚啊，用去攻擊嗰個男主角。咁、那個男主角咧就知道，咦，原來真世界上真係有人魚呢個物種嘅喎、 啊，好奇怪咧，佢變成人魚咧就直情冇曬人性嘅喎，即係佢見嘢就攻擊嘅喎，但係但佢岸上面變成人形嗰陣咧，佢點都叫做係一個人咁嘅，你覺得佢即係佢唔識嘢啫，佢戇居居咁啫，咁但係佢冇話見人就咬嘅，唔會 的。就好似你當係一啲好似。非洲嗰啲部落嗰啲人出到去， 即係鄉下出醒咁啦，有啲咁如果你唔襲擊佢咧，佢又唔會襲擊你嘅，即係基本上嚇。咁但係佢跌咗落水就唔同啦，跌咗落水佢就係猛獸嚟嘅，基本上嘅。 係好兇狠嘅。 好兇狠嘅係啊，佢亦都唔認人嘅喺水底，係啊。 嗯嗯。咁、 嗯 那個男主角就去問嗰個開人魚鋪頭嗰個女人，咁、那個女人就話翻俾佢聽。你唔好以為你屋企咁光明正大啊，即係同人做好朋友啊，傳說咁樣。其實你屋企當年就係去獵殺呢啲人魚嗰個元兇嚟嘅，其實就係、是。咁話翻俾個男主角聽，即係原來屋企係同人魚呢個物種係有個恩怨喺度咁樣。 係人魚獵人啊，定係？ 係啦係啦，咁、那個男主角就問翻佢老豆，咁佢老豆亦都講得好隱晦咁樣，即係好似答咗，又好似冇答咁樣講翻俾佢聽。嗯個故事就係咁樣一路發展落去啦。 咁呢個第一集嚟嘅，我覺得。 哦，第二集就係講，第二三集就係講佢點樣教呢個女仔講嘢啊，慢慢學識咩叫人性啊，同埋佢應承佢去救，幫佢救翻佢家姐啊。 咁、那個女仔識講嘢未啊？ 單字。 哦，都開始識講嘢啦。 因為咧，佢哋做過一啲test 嘅，其實幫佢。咁佢其實佢嘅智慧咧，係甚至乎比一般嘅人更加高嘅，其實係。 哦。 所以佢學嘢嘅能力係好高的。 哦，即係其實佢唔係智慧低咯，佢 唔係蠢嘅， 佢 唔 係。 只不過佢唔識。 哦。佢唔識你啲人話啫。 喺呢個世界啫，其實。 明白。 因為神奇女俠咁，我唔 係 呢個世界。 即係外星人啫，唔識講你哋話啫，佢唔係蠢唔係蠢啊。 甚至乎唔係呢個女主角人魚係叻啫喎。佢家姐都好叻㗎喎， 即係佢個物種根本係聰明嘅。 係啦，係聰明嘅，因為佢家姐接受實驗嗰陣時咧，佢要受多虐待啊嘛，又要電擊佢啊，要抽佢啲血咁樣嘅。咁佢咧就識得扮死啊，即係扮到唔食嘢、唔唞氣，好似衰退咁，即係令到佢哋停止呢個實驗啊。 嗯，哦，係 啦，即係佢哋個物種其實都非常之聰明嘅，所以係係啦。咁你第二三集其實就係、是。同埋就係講頭先講翻嗰樣嘢啦，就係、是、呢種人魚呢、這個物種就係對男性同女性都有佢自己嘅吸引力喺度嘅，係即係到最第三集，甚至乎佢係想kiss 嗰個男仔，咁唔出奇啊，因為佢男主角咁唔出奇啊，咁佢女仔男仔，甚至乎佢係想 kiss 埋嗰個女主角，即係嗰、那個男主角個女朋友啊，同埋佢哋瞓覺嗰時候，佢甚至乎係想瞓喺佢哋兩個中間添啊，係。 嗯。 即係佢覺得佢哋對佢好，佢就會咁樣㗎啦。其實係， 係 係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套劇其實係幾奇怪，同埋我覺得幾好睇嘅。其實 係。哦，佢 kiss 嗰樣嘢其實都係第一集學翻嚟嘅，因為佢見到兩個 kiss 啊嘛。即係其實佢唔識嘅。係 佢見過，其實見過。 係佢學 嘅 啫。 但係佢哋話表達愛意嘅，因為佢都知道表達愛意就係咁樣㗎啦。其實係， 嗯， 係啦。咁佢應該係慢慢學識呢啲嘢㗎啦。其實會， 嗯。 同埋條線就係講政府嘅陰謀啦，另一邊就係、是政府係咪一路都知道人魚呢個物種，同埋佢哋一路想研究人魚呢個物種啦，同埋嗰個男主角嘅家庭究竟同人魚呢一個物種個恩怨又去到幾深呢，咁應該就係、是、我諗係起碼第一季嗰個劇情應該就係講呢啲啦，係。 即係佢都唔講埋食人魚呢個魚生咪算係咁咯，即係唔會玩呢個食咗人魚嘅肉會長生不老，咁呢個係。是日本的传说嘛、 系呢、這个，我咁我睇咩人鱼之心、高桥留美， 系啊系啊系啊， 呢、 啊啊啊 這个啦，系啦、啊。 即系其实一向以嚟咧， 怪物样噶嘛，因为佢嗰、那个 系啊， 有时 其实一向以嚟人鱼嘅故事，除咗啲童话嗰个版本，其实都系有讲呢啲嘢。咁其实捉啲人鱼去做实验嚟 benefit 自己，亦都系人鱼故事一向嘅传统嚟嘅、嗯，即系捉埋虐待啊，咁即系唔系咁大家睇童话咁美丽嘅一件事嚟。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係啊，其實呢個唔係呢套戲將佢改變嘅，其實人魚唔係友善呢樣嘢，都唔係佢呢度第一次講嘅，即係我哋 佢係咪還原翻真正嘅人？ 佢還原翻你可以講，係啊係啊係，即係其實人魚公主咁呢啲係我哋睇得嗰啲即係童話故事多先有個咁嘅印象嘅啫嘛，係咯。系咯，就系一个靓女嚟嘅，咁啊就黐个蚬，黐两个蚬壳喺个心口度嘅，咁啊呢啲睇得卡通多，你会有啲咁嘅印象咯。 系，因为拍片亦都拍呢一个 version 比较多嘅。 系啦，冇错。 你话拍翻去做， 即系通常系搞笑啊，咁跟住就有仲要唔止得一条嘅，通常有三个靓女咁嗰啲咧，你有嘅，而家套剧仲系做紧呢个噶。喺呢個美劇都 有， 有嘅仲有嘅，咁就玩呢啲靚女版， 幾貴添 啊！哦，好受歡迎嘅，係啦，係啦，咁、 啊、 人魚就 少女故事嚟， 少女故事啦，即係好天真咁嚟到人間啦，咁嗰啲小魚仙咁啦，即係呢啲咯，通常係，係咯， 係呢啲係最多， 呢啲最多啦， 拍翻呢種感覺嘅咧。就真係好似電視劇，真係好似第一次，我睇係第一次， 即係真人做啊，真人做咯，係咯， 咁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其實佢係 佢 O K 噶， 同埋個製作都幾認真嘅，其實。 哦，係啊，唔爛噶呢套嘢，其實個 O K 噶，成個感覺 O K 嘅。 佢嗰啲好渣，其實 唔渣 噶，唔渣噶啲特技 O K。 都係戲咁嘅呢套，成都係電影咁嘅，你覺得個感覺都。 唔錯，甚至乎去到第三集都冇乜點似 嘅。冇跌波 嘅 ，O K。 都 keep 到嘅。 係。 係啦。 明白。 所以都今季嘅美劇咧， 我都見有好多聽眾有提過，係啊，就話哇呢套 OK 喎，咁啊都等我哋講下咁樣都 係咯，咁就都我哋都提翻咁樣咯。但係我覺得最好個選角真係嗰個人魚女主角，因為個外貌真係 怪 嗰種詭異嘅感覺， 真係怪，佢唔係佢唔係啊，即係你唔好諗靚女又唔係靚女嘅，佢唔係嗰種。 佢平時個樣都係咁怪嘅啦，已經係，因為我睇翻平時睇記者招待 佢，你講真人，你講真人個樣都係怪嘅， 真人個樣都係，你都覺得佢係古靈精怪，你白話外星人咁嘅樣，你 有少少嘅，真係有少少，係有少少外星人個樣嘅， 同埋有細細粒粒好矮嘅佢又係， 冇錯， 係啦，咁係咯係咯，套劇我覺得係可以追下咯，我覺得就係咯。 系啊，呢度 OK， 介绍翻俾大家啦。叫咩话中文？鬼味可妖啊！ 鬼味可妖啊！ 系啊 ，Siren 咁样啊 ，Siren 系啦。